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有着让人艳羡的工作，但他真实的生活却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在看似光鲜和高端的光环之下，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又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呢？ 喂，宝宝。 爸爸，蛋糕，爸爸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宝宝，我自己都忘了。 这是我和妈妈给你准备的惊喜。哎，爸爸，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外面呢。 爸爸，我跟你说。 喂，喂，宝宝，能看到吗？这个，哎，爸爸在外面，信号不太好。喂， 不好意思啊。是不是 WiFi 信号不太好啊？ 对，这视频连线总是特别卡。 这样，你到这边来打会好一些，店里有些角落 WiFi 覆盖有些问题。 啊，谢谢啊。哎，宝宝，能看到爸爸了吗？喂？ 能了，爸爸，今年的生日你又是在外面，我把蛋糕给你留着，等你回来一起吃。 宝宝真乖，妈妈呢？ 老公辛苦了，是后天飞回来吧？ 嗯，后天回。 好了，宝宝也该睡觉了，来，我们一起祝爸爸飞行平安，爸爸一路平安。 嗯， 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当机长。 好。 好什么好啊，等你长大了问问你女朋友同意不同意吧。 那我明天去幼儿园问问乔乔。 哎呀， 好了好了，睡觉了，跟爸爸说晚安。 爸爸晚安。 嗯，宝宝做个好梦啊。 我挂了啊。 哎，老婆， 你辛苦了啊。 神经，挂了。 老板，谢谢啊，我刚才嗓门有点大，没打扰你做生意吧？ 没事。你是机长飞行员？ 对，我是开民航飞机的。 哟，飞行员，我的酒吧还真是第一次招待。我一直就觉得这个职业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工作。 这个工作可不一样，当飞行员应该是每个男孩子小时候的梦想吧。可是真正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人还真不多。 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人才嘛。 可飞行员这个职业是我最佩服的两个职业之一。 两个职业？另一个职业是什么呀？ 医生啊。这两个职业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那种虽然大众完全不认识， 但却可以把命交到他们手上的职业。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谢谢。 所以说，就冲这份能给人的信任感，飞行员就是很了不起的。 嗨，我觉得你会调酒也挺厉害的呀。哎，我听人说，你能根据客人的故事给客人调酒喝。 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不如你给我讲讲飞行员的事，我也送你一杯专属鸡尾酒，怎么样？ 就冲你刚才那句话，行吧。不过我也不知道该讲点什么，要不你问吧，能说的我都告诉你。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说起来你爱人不用和你在同一班飞机上上班吗？ 啊，同一班飞机？ 对啊，难道飞行员的老婆不都是空姐吗？ 当然不是了，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我老婆不是，也幸亏她不是。 幸亏？这两口子一起上班多好啊，电视剧里不都是飞行员和空姐谈恋爱吗？ 嗨，那些电视剧全瞎编的，哪那么普及啊。 瞎编的啊，但两口子全世界的飞，一起跨过山河大海，这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吧。 那我问你啊，你坐飞机什么感觉？ 嗯，坐几个小时的话还行，要是长途旅行那就有点够呛了 啊。你坐着都这么累，那你说我们开飞机的啊，还有推小车端茶倒水的，那累不累？还谈什么恋爱啊？ 嗯，这倒也是啊。 而且呢，我们这行真是一个苦差事，飞机飞行的时候发出的噪音时间长了是会影响到听力的，而且总是跨越不同的时区呢，有的人会翻来覆去的倒时差，也有人会选择一直过北京时间，这样的话呢，在国外就有可能过上昼夜颠倒的日子了。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吧，时间一长都有可能产生持续的睡眠问题，有些严重的空乘人员，我们那些同事最后就只能靠药物来睡觉。 这么严重啊？ 对，而且还要随时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原来是这样，不知道的人估计都觉得天天和空姐在一起工作心情会很放松呢。 在同一班飞机是有一些接触机会，比如乘务员也会给我们送送餐。 哎，对了，说到吃，听说机长和副机长不能吃同样的东西是吗？ 呵，还知道这个呢。 是担心同时拉肚子吧？ 对，是要避免这种可能性。 怪不得飞机上都至少有两种主食呢。 你要这么理解也行。其实机长和副机长想吃同一种食物也可以，但是时间上要错开一些。 这么多讲究啊？那你们飞到国外休息的时间里，同班飞机上的同事们总可以一起出去逛逛吧？ 反正一般我们都会首选睡觉。 啊， 我是反正一有时间就睡觉，补充体力嘛。在长途飞行的时候，机长副机长会交替休息，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会尽量放松，到了目的地那就更要珍惜休息时间了，因为一般过不了几天就得再飞回来。 我看电视剧里他们都会去当地的景点约会购物什么的，原来这些又是棉花过的呀。 乘务员他们也有的会去逛街。 你们不一块去吗？聚聚餐什么的。 我们一般也熟不到那个程度啊。 不熟啊？ 是啊，这乘务员跟机组的组合每次都是电脑分配的，有时候都不一定认识。 不认识？我一直以为你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团队呢，这样才有凝聚力啊。 人员太固定其实也有缺点，你想想，比如说有人请病假啊，那该把谁补上来呢？新补上来的这个人又该如何与固定的其他人配合呢？所以我们只有岗位的区别，每一班都有可能是新的组合。 这还真和我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要这么说，要谈恋爱也的确不容易。 谈恋爱这种事吧，年轻人之间肯定还是有，但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也没那么浪漫。 那要是夫妻两个人都在同一架飞机上工作，压力会减轻一点吗？ 这压力应该会更大吧。 而且你说两口子都在天上飞，那谁管孩子呀？ 也对啊，这还真是个问题。 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真的。我同事里边有这样的，我们管叫双飞家庭。这样的家庭呢，要都是小年轻呢还好，日子稍微前进一步，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那可就很辛苦了。俩人必须得错开上班，这样才能留一个人照顾家里边。而且一旦上班，一走就得很久。飞境内线路虽然说时间短吧，但是飞行航段多，整天都在工作状态。要是飞跨洋线路呢，那就得好几天，家里可不就全都扔下了。 也就是说，两口子基本上很难见面了。 对啊， 这怎么感觉和异地恋差不多啊？ 没错，所以啊，这时间一长，一般就会有一方不得不辞职离开这个行业了。嗨，通常都是女方，毕竟怀孕生子期间嘛，也很难继续这种高难度工作了。 哦，大家光看着空姐光鲜的一面了，原来这么不容易。那要是只有一方是这个职业呢？ 那就像是我这样了，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的事儿就全都是我老婆一个人操持。其实就算我在家，有的时候也帮不上忙。现在网上不是经常有文章说抨击爸爸不管孩子吗？我老婆也跟我开过这种玩笑，孩子半夜哭了尿了，她都不会叫我起来一块帮忙，她是希望我能好好休息，毕竟这第二天一飞机的人命，她惹不起我，是不是？ 一飞机人命？ 对，这是她开玩笑的说法。每次别人问她累不累的时候，他总是会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心大。也多亏他这么乐观这么坚强，这才能支持着我走到现在。我们这个家也一直都很和睦。 天上的人不容易，地上的人也不容易。 那可不嘛。后来我们商量，就算我在外面也要经常和孩子视频，陪孩子聊天。所以刚才真得谢谢你帮我提供这个WiFi 比较好的角落。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这么忙还这么顾家的男人必须得支持啊。 嗨，顾家不也是应该的吗？只要是我休息，我都会尽量陪家人，给他们做做饭。哎，你可能看不出来啊，我做饭正经是把好手，这事儿我得炫耀炫耀。 你也真有意思，说起开飞机就那么低调，说起做饭反而炫耀起来了。 嗨，就是一份工作，真没什么可炫耀的。 难道你第一次飞上天的时候就没想过要炫耀一下吗？就不兴奋？ 当时我是副机长，那虽然说确实挺高兴，也有点紧张，但是起飞之后呢，我就要专心地配合机长了，也没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 可是第一次飞，就算是普通乘客看到那么蓝的天都会激动吧？你在驾驶舱里应该更不一样了吧？ 哦，你说窗外面的景色呀？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有模拟舱，进去之后呢，和真正的驾驶舱一模一样，前方也真的有大海、有陆地、有跑道。其实训练那么多次了，所以真正上天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哦，原来还有模拟舱。 对，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会开办一些活动，可以参观，有机会你也可以去看看。 好啊。哎，对了，我看电影《无问西东》里面，王力宏他们要转那个大轮子在做平衡木，飞行员训练真是那样吗？ 现在的训练可比过去更严格，科目也更丰富了，有些项目确实一般人想都想不到。 是为了锻炼不头晕的能力？ 不光这个，还有保持冷静的能力。 你的确是我见过的最冷静的客人了。 这可能是机长职业病。 哎，对了，那你第一次当上机长以后什么心情啊？ 就跟前面说的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 这，那你有没有最难忘、最特别的一次飞行呢？ 没有。 这么干脆啊？ 对，每一位飞行员的每一次飞行都要严格按照流程规定来，不管你问我还是其他人啊，应该都是这个回答。如果有人跟你说啊，哪次飞行很特殊，他的心情很激动，那么照我看来，他应该是一个不称职的机长。 还真是严格啊。 这是工作要求， 那个，我能不能问问，你别介意啊，你遇到过突发情况吗？ 突发情况？没遇到过。 啊，我也是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个人在飞机上挟持空姐。 啊，我知道那件事。其实设身处地想想吧，我确实能够感受到备降过程中机组人员有多煎熬。其实应对意外情况的处置程序，每次飞行前都会在我们脑子里过一遍，可是实际真碰到之后又会存在太多的变数。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宣布备降的时候机组的心理变化，比如说一切外界支援是不是和预期的一样，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还有没有算漏的地方。 你的视角还真是冷静啊。 那必须要冷静啊，这个经验太宝贵了，能帮助我们理解和完善程序吗？ 嗯，不过我也希望你们永远也不要碰到这样的事。 谢谢你，借你吉言。其实即便碰到了，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处理，不过呢，一般我不会去考虑这么多没发生的事。 哎，对了，我听人说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就算外面血流成河，驾驶舱的机长也不能开门，是真的吗？ 嗯，对，保证驾驶舱门安全那可是重中之重，操纵飞机尽快的落地就是对外面生命的负责，一旦歹徒进入驾驶舱，谈判不就失去最重要的筹码了吗？你看911的时候，歹徒呢就是直接杀害了飞行员，所以打开驾驶舱门的后果那是很可怕的。而且如果真遇到外面血流成河，你说就算飞行员打开门啊，他能帮着多少忙也不确定。但能确定的一点是，真开了门的话，航班的风险肯定会增加。所以在重大时刻，紧锁舱门，尽快落地，申请协助，这应该也是机长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了。 哎呀，听得我真有点热血沸腾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所有的男孩都想成为飞行员了。 其实一次成功的飞行，不是靠机长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副机长、保卫员、乘务员，每个人都很重要。在地面上的各种配合呢，那就更多了。哎，对了，乘客自己对安全飞行也有很多贡献。 乘客自己的贡献？ 嗯，就是尊重航空规定了，比如认真听乘务员的安全讲解，在飞行过程中系好安全带，飞机落地之后滑行的时候不要乱走动，不要打开行李架等等。 啊，这些规定现在确实大多数人都能做到。 其实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特别是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听从乘务员的指令，这样既能够帮助自己，更能够帮助大家。 嗯，你放心，我每次坐飞机都很守规矩的，以后也会多协助乘务员关照一下周围的乘客，给你们减少一些压力。你们这一行我可算是知道有多辛苦了。 嗨，哪行都不容易，大家都是干活拿工资，我也只是希望遇到天气不好飞机延误的时候，乘客的心情能平和一些就好。 是啊，如果大家了解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他们一定会更体谅你们的辛苦的。虽然你说自己的工作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还是认为能够驾驶飞机翱翔天空真的是一份很棒的工作。请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哦，对了，今晚少喝一点不影响飞行吗？ 嗨，没事，我后天才飞呢。 对对对，那请稍等一下。来，这是你的鸡尾酒。 这袋子里边是鸡尾酒？ 是啊，能让冷静的机长惊讶一下也算是我的成功吧。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还能这么打包，你们花样是真多。用袋子装的酒我确实是第一次见。 这款酒叫沃特嘎冰袋，是由沃特嘎、洋甘菊茶、雪莉酒、柠檬汁、蜂蜜、橙皮甜酒和汤力水调成的，喝的时候用吸管吸就可以了。这款酒里面的洋甘菊茶有着放松精神的作用，干这一行的精神压力这么大，真的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谢谢。嗯，没想到这种蓝色的冰袋酒看